第65集，牙印。 顾元白安排了人查清，得知这些土匪的来处之后，他又安排了监察处和御史台的前往查探。监察处在暗里，御史台在明处，两批人马分次赶往了利州去探查原因。宫中的东陵卫继续严谨地筛选着，本次跟着剿匪的士兵也参与了其中，他们的眼神和感觉已经明显和没杀过人的士兵区分开来了。这一日，顾元白得了空，亲自来到了东陵卫的筛选现场，看着一个个士兵的体能测试。得知圣上来了，这些士兵都有些激动，个个抬头挺胸，站得笔直，吼声骤然放大，吼得考官脑子都有些发懵。顾元白含笑站在了前头，看着他们一对一对的测试。圣上就站在这儿，被看的人犹如打了鸡血，反而发挥超常，一个个都打破了前头的记录。这里面的人很少有人见过圣上，但他们知道他们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圣上给的东西，他们每个月的饷银也是圣上放下来的钱。禁军每个人能养得如此健壮，每顿饭能吃得如此饱，都是因为圣上。说句实在的，比在家中吃的还好还饱。顾元白坐在各位负责筛选东陵卫的官员身边，身后站着侍卫们还有薛远。今日阳光盛得很，诸位大臣和士兵都是满身的汗，护在顾元白身边的人也同样热得汗水淋漓，唯独顾元白像是裹着凉意而来一般，清清爽爽，干干净净。薛远站在后方，趁着没人注意扯了扯领口，微风顺着喉结吹进衣领里，他才觉得有几分舒服。一旁的侍卫长看了一眼他脖子上两道已经成了疤痕的牙印，皱眉低声道： 薛大人，你脖子上是怎么来的伤痕？ 语气里隐隐有些谴责的味道。薛远的手指摸过脖子上的两个疤痕，心情挺好。 关你屁事， 在圣上面前伺候怎么能如此荒唐，不顾仪表？ 那能怎么办？咬我的时候我还能拦着不让咬？ 就圣上那小牙口都快给薛远咬掉了两块肉。 圣上都没说话，你在这说个屁， 这会污了圣上的眼。 张旭侍卫长脸色不好看，薛远眯着眼睛转头看向他，他面无表情的时候锋利的五官极为骇人，侍卫长站得笔直，同样直视回去。薛远突然笑了： 哼，照你这样说，圣上以前是不是连脖子上的牙印都没见过？嗯， 他一想就没忍住笑，看了一眼顾元白白生生的脖子。顾元白没注意到身后的动静，他身旁的宫侍拿出金帕来为他擦过额角。顾元白挥退他们问道： 诸位大人，到现在可发现什么好苗子了？ 程将军就在此，他率先说道： 回圣上，东陵卫的选拔进行了两日，已经挑选出了100余个精兵。 说着程将军又递给了顾元白一个册子，顾元白翻开一看笑了： 程将军也学了表格了？ 臣觉得表格用在这儿极为方便。 确实如此。 册子上记录了这100余人的姓名籍贯，参与过什么战争或是任务，身上可有什么军功，以及各项检测出来的数据等等，全部都详细记录在册。这些东陵卫的候选人每个都是猛男。顾元白翻开了几页之后又夸了程将军几句，就在这儿一直看到了午时，待众位士兵们散去吃了午饭，顾元白才离开。天气渐热，在宫殿里待着闷，顾元白途经湖旁时令人将政务搬过来，他要在湖旁凉亭里处理政务。宫侍们拿着能够拦住虫蚊的轻纱将凉亭给围了起来，亭中点上了驱虫蚊的熏香。一阵阵凉风吹来，顾元白处理政务的时候也觉得难得的畅快。香味飘渺四散，鸟叫声清脆悦耳，顾元白下笔如有神，花了一个时辰批阅完了政务之后，又将京城府尹上书的折子单独拿了出来。朝廷在顾元白的带领下就是一匹嗅着血味就能迎风而去的狼，即便现在在忙着御史台、东陵卫和即将开始的反腐行动，也没有忘记用舆论来压迫其他各大寺庙。 和城堡寺住持来往亲密的寺庙都在与城堡寺住持谈话之后主动上交了一部分相当可观的寺田，寺中的僧人也放行了不少，乃至现在京城的街道上时时可见从寺庙中归来的僧人。圣上准备冗僧的消息在寺庙与寺庙之间也慢慢地传开了。顾元白对这种情况很满意，能不动兵就不动兵，能不用强硬手段就不用强硬手段。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寺庙获得了好名声，朝廷也获得了好名声，这就是双赢的结果。新的关于各个寺庙规格的律法还未被正式堂研究出来，顾元白故意让他们放慢了速度，给予这些寺庙自己主动送上来的时间。等真正的关于寺庙规格的律法出来之后，那些未赶得及争取这份好名声的寺庙就得被动交上寺田和人了。 剿匪时俘虏了多少人？ 4000余人。 竟然有这么多人。 薛远笑了笑，西广山的人摸黑下山，被他们包围时以为朝廷官兵来了很多，连反抗都没有反抗就直接投了降。西广山2000多人伤亡轻微，倒是王土山和松子山被杀了很多人。听说王土山剩余的那些被俘虏的人见到朝廷来带人时都高兴得喜极而泣了。顾元白在心底将这4000人的作用安排了一番，忍不住笑弯了嘴角。 好。 薛远瞧着他的笑颜，本来觉得剿匪这在他眼中实在不值得骄傲的一件小事儿，也陡然之间有了尚且不错的成果。他也跟着笑起来，心里想着， 老子怎么越活越回去了，这样的小功绩竟然也能让我觉得高兴。他娘的，果然是战场上手了。 顾元白心情愉悦，让人将批阅好的奏折送到了正式堂，又在湖边吹着风走了走。等到走出了一身的汗后，才摆驾回了宫。宫中已经做好了让圣上沐浴的准备，顾元白走进去之后就让人都退了下去。水里温温热热，明亮的光从窗口透进，顾元白长舒一口气，闭着眼睛倚在池边，舒舒服服地享受着清水拂过的感觉。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